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十二集，请给支烟。 第一是，现在是你离不开我，不是我离不开你，是你需要我的一口妖气续你的命。在你说出不想跟着我之前，先想一想我愿不愿意让你跟着。我让你活命，这是我对你的价值。你对我有什么价值？ 秦放想说什么，司藤拿手指点了点自己的额角。 给你五分钟，想想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，想好了再继续。 说完了也不理秦放，径直回到盥洗室吹头发。小电器嗡嗡的声音像是很多小翅膀在耳边扇。秦放愣愣地站着，忽然觉得司藤说的不无道理。他离不开司藤这件事并不是司藤人为操控，而是妖气续命的既定事实。当时当地，秦放的血和司藤的妖气交互，促成了对方的各自存活。但是时过境迁，现实现下，他对司藤的确是毫无价值。秦放的后背隐隐有些发冷，司藤出来时不知道为什么他把目光移开了去。 想明白了，那好，我继续说。第二是，你有两个选择，跟着我或者不跟。想跟着我的话，就要听我差遣。我脾气不好，喜欢别人对我恭敬客气，喜欢人机警伶俐。一个眼色你就要知道怎么做，明白了？ 明白，怎么不明白呢？秦放压住气道。 不跟着会怎么样？ 不跟的话，你现在出门，任选一个方向随便走。不能走了，就地挖个坑往里一躺，大家好合好散。我有很多事要做，就不去给你上香了。 秦放在心里默默回了句， 不用你上香，葬了爷轮回的路。 第三是， 第二还没想好。 秦放很不客气地打断他， 刚不是还给了五分钟吗？ 用敬语要说，司藤小姐，我还没想好，请多给我五分钟。 秦放盯着司藤足足有一分钟，人的眼睛是不能那么持续盯的，撑不了多久就得闭合一下休息。反倒是司藤真像一个蜡像一般一动不动，眼睛都不眨一下，直直看到他眼底里去了。如果再跟他对看下去，估计自己是要瞎了。秦放捂着眼睛长吁一口气道， 司藤小姐，您请继续。 司藤伸出手， 给支烟。 我不抽烟。 司藤还是看着秦放，手也没有放下去的意思。秦放想起司藤刚才那句，一个眼色你就要知道怎么做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不急着一时。秦放咬牙切齿道， 司藤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这就去买。 旅馆的香烟只有杂牌烟，司藤既然抽烟又提过沪上，那个年代估计是抽洋烟雪茄的主吧，还以为他会挑剔，谁知道他把那杂牌烟接过来看了看。 我不能吸烟。 秦放这头刚把火机沁着， 不能抽烟，那你还让我去买？ 司藤讳莫如深地笑了，他把烟头凑过去点着，凝视了半晌，凑到唇边深吸了一口。秦放先还看他，看着看着脸色就变了。司藤的身上火苗渐渐地泛起，那烟头贴着肌肤跃动，头发、眼眸、双手 到最后几乎只能在火光掩映间看到司藤的轮廓，而地毯正在渐渐地变焦，刺鼻的烧臭味泛开，壁包的干裂声刺地响起。秦芳被火势迫得连退了几步，大叫道： 喂，哎，停下，哎，这样会起火的。 没有回答，火舌疏忽窜起，沙发家具无一幸免。不多时，窗户砰的一声迸裂，楼道里传来了惊惶的人声。秦放呛咳着往门边走，门把手烫得要命，他扯过衣领掩住口鼻，狠狠地踹了几下房门。外头有人听到里头的声响，大叫道： 里头有人，还有人。 外头的人帮忙把门给踹开，秦放踉跄着冲了出去，浓烟几乎同他一道掀出，迫得外头的人不住咳嗽。秦放隐约看见洛荣尔甲拎了个灭火器，掰开喷嘴一通狂喷，一边喷一边扯着嗓子大叫道： 楼上还有没有人呢？赶紧下去下去。 火势不减，越烧越烈，真像是有火龙在楼层外围舔舐盘卷。而此刻消防水车终于是到，吵嚷尖叫声中，两道水柱在夜色里压住大火的焰头。秦放这才觉得手脚发软，他被看热闹的人群推搡到外围，无意间抬头突然看到了司藤。 司藤，司藤。 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下来的，一个人站在不远处黑暗的角落里，在这嘈杂慌乱的火场安静的有些格格不入。秦凤的脑子轰一声就炸开了，他几乎是冲过去的，压低声音吼的： 你有病啊，这会闹出人命的。 第三， 秦凤难以置信，这个时候他居然还在跟自己提什么第三。 第三，请你记住，我是妖，不受任何道德规范和法律制约。 司藤的嘴角渐渐泛起冷笑。 哼，过分吗？这本来就是妖做的事，在你们眼里，妖怪不就是让人来怕来骂的吗？我不需要被人喜欢或者尊敬，我喜欢人家怕我，只要怕我就可以了。 火灾的处理程序相当复杂，原本火是在秦放的屋子里窜起来的，他吃不了也得兜着走。不过走运之处在于无法勘测起火原因，不是人为纵火，也不是电荷超载线路老化，买烟和打火机上楼是一大疑点，但洛荣尔甲替他撇清了。上楼没两分钟火就起来了，还连着窜了好几间屋子，娇气油少也没这么快啊。暂时排除嫌疑，留下个人信息，随时需要配合接受咨询。问询程序走完，天已经蒙蒙亮了，大部分客人被转移到附近的金马大酒店。秦放赶过来的时候，大家都在一楼的餐厅吃早饭，个个灰头土脸，睡衣外头裹着酒店提供的棉大衣，人人委顿疲惫，除了司藤。金马大酒店的餐厅很大，别人都选了角落靠边的位置坐，只有司藤坐在正中央，身上披的明明也是军绿色的老棉袄，但给人的感觉就像他穿的那款是 LV 的，还是限量款的。好多人盯着司藤看，尤其是餐厅里那些女服务员，眼睛里的艳羡都像是能发光一般。秦放经过时听到他们在说： 哎，你看他的脚多白啊。 哼，白有什么用啊，心黑呀。 秦放却是没什么胃口，拖了椅子在司藤的对面坐下。经过了昨晚，再次面对司藤，自己的心绪尤为复杂，憎恶与无奈兼而有之，想豁出去一走了之，又觉得极其不值。 好死不如赖活着，难道为着一口恶气要赔上来之不易的第二次性命吗？司藤的表情淡淡的，闲聊似的跟他说话，像是昨晚的一切根本就没发生过一般。 秦凤，你有什么梦想没有？ 秦凤还以为自己是听错了，梦想，这么不接柴米油盐的文艺话题，可不像是阴晴不定难以捉摸的妖怪会讨论的呀。难不成这是话中有话，他又想要借题发挥，给自己一点颜色看看吗？秦芳有些警惕。 什么梦想？ 人活在世上得有个目标，有个奔头，连小学生写作文都会写我的梦想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 秦芳沉默了一下。 我梦想，我从来没有带安曼来过囊谦。 秦芳那时候只是转了个虚荣的念头，觉得千里剑诺是件很潇洒浪漫值得吹嘘的事情，觉得生活平淡就得干一两件说走就走的事儿。现在知道后悔了，千里迢迢过来磕头，磕掉的反是自己的脑袋。 这不算，泼翻的牛奶改变不了的事实，这叫做梦，不叫梦想。 是叫做梦，要是真在做梦就好了，梦醒了还有翻盘的机会。秦放有些自嘲问司藤， 梦想是一定要能实现的吗？ 要实现，但又不那么容易。 秦放苦笑， 那没有了。 没有了？ 没了。 他是明知故问吧，自己这样的境况还有资格或是闲情逸致去谈梦想？秦放忽然来了气，他往椅背上一倚，对上司藤的目光，压低了声音，但说得很不客气， 我那不叫梦想，都叫做梦。我想能自由自在的呼吸，能活着离开你，重新做回人，不用再躲躲藏藏的像条狗，能吗？能吗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